講咩話？ 我話酒並唔係咁飲噶。 應該係點？ 一句説話，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al， 一隻叫 Non-Mephusal。 Mephusal 呢就是要將它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發酵， 有油香和你有 juicy 和 creamy 的感覺，你配了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像大家都夾大家盡難免美女， 起碼可以給大家下年的中秋節多個選擇咯。即是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的， 甜的就是因為這四支都是白酒，事實上真的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是你怎麼是法國來的、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解翻成嗰啲事啫， 即係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 老師個枝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枝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咁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星期三晚十点半 ，Kevin Ho Kelvin Y 共聚会。We love Arsenal. Oh yes. 點似冰冰。We are Arsenal. No mercy. We're Arsenal. 朱榮先生呢喺二 係獲得咗八分鐘嘅上陣機會。 喺2013年整個球隊唯一八分鐘出場。 西布朗嗰場夢發俾安斯基守籠啊。 西布朗啊。 西布朗嗰場。 好似兩場都係啊。 係啊，好似兩場都係。 係啊。 好似係啫，好似我唔會講到咁實質嘅。好，咁就跟住呢就冇功課嘅足總杯2-0搞掂咗熱刺，講完晉級。下場對手高雲地利。 講咗啦，頭先上一節咪。 係啦，咁你而家總結返嘛，咁你講埋嘛。好，歐聯就四場贏波，兩場輸波，咁就6-4得8-3，總共12分。得失球壓到拿波利次名出線， 是是3-12，因 為亦都係得失球失咗個壽命， 係得失球咁失咗個壽命。咁我哋亦都非常之唔好彩，抽中咗拜仁㗎。 算啦，行得幾遠得幾遠嘅啫， 行得幾遠得幾遠啦。咁就都回一回顧翻個六場波點啦。咁第一場就作客2-1贏馬賽和確特藍斯入波啦。第二場贏波就主場2-0搞掂咗拿波里，咁啊 Juru 同埋奧斯爾啦。咁第三場作客多蒙特就藍斯八大爆發啦，就一球搞掂咗佢啦。最尾就韋舒亞兩球嘅上下半場早階段嘅入波就搞掂咗馬賽嘅。輸波呢就主場輸俾馬波里0-1。 多蒙特， 咁同埋輸咗俾作客，輸咗俾拿波里2-0，就係呢場賴咗嘢啦。舐晒嘢，咁就搞到冇一个守命啦。咁总结返，咁就喺分组赛里面呢总共有1个红牌同埋8个黄牌嘅。咁另外啊韦舒亚、Juru 同埋蓝斯呢就各入两球。咁阿仙奴个欧联赛程就大概回顾到咁啦。 差唔多啦，都踢完啦咁滞啦。 係啦，差唔多啦，真係得。即係我宁愿专心联赛或者足总杯啦。 行得几远得几远。 行得几远得几远啦。 足總杯啦，如果我聽我哋上次 係咯，如果根據翻我哋嚇、啊，即係有聽 係咩啊？ 係歷史 嘅時候， 足總杯開始， 係啦， 足總杯開始爆。 唔係，如果根據翻阿仙奴嗰個歷史嘅軌跡嚟講咧， 先攞足總杯， 先攞足總杯咧， 就先有其他嘢嘅， 冇錯，係 啦， 先有計傾。 咁而家抽中咗高雲地利，咁算唔算一個比較好嘅徵兆？OK， 咁你仲要對其他強隊啊嘛？你曼城 過第一關，第一關先啦、 啊， 諗咁遠做乜嘢啊 ？OK， 好，去到最尾總結翻聯賽先啊！聯賽截至到12月31日之前啊，之後嗰啲都唔講噶啦。咁咧， 好啦，點啊？ 阿仙奴19戰13勝3和3負， 得球37个，失球失18球，42分成绩，暂时居于榜首嘅。 喺12月31号嗰时。 係啦，相比上一季同样嘅时间呢，阿仙奴嗰时呢同样踢咗19场啦，得9场赢波啫，6场和4场输。入呢就入咗39球，失呢就失咗21球，就得33分嘅啫。 咁今季防守好咗。 係啦，但係入波呢少咗2个，但係呢分数方面呢就多咗9分喎。 9分又唔係好多喎，即係諗起我哋去年开季。 唔係都係输咗一场俾中游球队嘅，嗰场最痛嘅。係囉。 唔係输咗俾自己。 係啦，亦都係输咗俾费格逊。係啦。OK， 咁喺12月31号嗰陣时嘅队内神射手呢就分别係13球嘅艾朗南斯 ，Jurou 嘅11球，嗱双位数字噶，跟住、 人哋话佢入球率够高嘛， 喺所谓数据上，级球队入边咧个射手咧平均一年咧要入40球嘅， 系， 不过依个世界上得几个啫， 好，我觉得我谂相信亦都系佢今季嘅成绩啦，5球。第三名 系联赛啊，呢个系 联赛，所有嘅联赛唔计其他。 13球都几多，中场嚟讲。 冇错，咁助攻榜方面咧，奥斯尔有9球噶， 打开咗啦。 系啦，艾朗南斯有7球噶，基罗特有6球噶。 但助攻榜算肥利过咗去啦。 肥利过边个啊？ 奥斯尔咯，系嘛？ 唔知喎、 唔知啦，呢个就 快啲插翻个榜出嚟睇。 OK， 咁红牌阿姑方面咧就有阿迪达有2个噶，而有一个咧系查马克送俾佢噶， 有咗系送 嘅。即系呢个咧，阿迪达咧今年都系有啲即系问啊，即系佢 好似有啲 唔系啊， 倒退啊咁。 唔系，即系我谂佢系即系咧体力或者乜嘢咧， 系应付唔到。 系啊，即系要硬嗰时硬唔到，咁变咗就 哇，男人最罩忌，要硬嘅时候硬唔到。 咪要又系养住嚟踢咯，你要跟老司机学下嘢咯，可能 唔系 做咗张适 当时间伤咯， 做咗张红牌系边场咧？ 唔记得啦， 真系唔记得，又真系查马克咯，真系好记得 送嘅。 唔系跟住阿高师仔就第一场咯，维拉啦一张， 两黄一红嗰个场系，但我真系唔记得咗阿迪达嗰 边，系真系唔记得。好，黄牌总结埋啦，发明嚟6个，阿迪达5张，蓝斯5张。 正常嘅，我哋即係主要防守中場嗰 三個。我唔 係 講曬所有人，我只係講頭三甲啫。 唔係頭三名正常咯，佢主要係做防守啊嘛。 藍斯五場攞咗5張黃牌，停咗場未啊？ 佢係咪受傷嗰時停埋？ 係咪定係受傷嘅時候停埋？ 點解冇人擔心過呢樣嘢？我哋 係啊，冇人擔心過呢樣嘢。 佢靜雞雞攞咗五場藍斯。 唔係攞黃牌， 唔 係 喎。我覺得今年阿仙奴好奇怪一樣嘢就係，當你有一個人傷，我哋唔再好似之前嗰幾個咁擔心冇人頂喎。大家覺唔覺得有呢個現象？ 原本就係嘅，而家 咁有啲 廠 迷唔係咁樣諗㗎嘛。 當照傷，你以為有賓特拿；當賓特拿傷，你以為有霍特。 而家係中鋒嘅位置。 當霍特傷埋，你仲有邊個？ 張伯倫啱啱出翻嚟，基洛 喺中鋒，佢喺中場。 你知道雲家㗎啦，有上半季都係唔擺正翼㗎，佢都係擺三個攻中喺度。 正前 周圍 調 位。係啊，我哋好似 正前鋒唔係邊鋒啊。 唔係，即係我哋講翻呢個 case 啫。我覺得我而家講緊嘅係傷咗一個位嘅時候，我哋開始已經冇咗以前嗰種驚啊。可能今季嘅人手真係喺個別位置充足咗啦， 多功能 多功能咗啦，會唔會 麻木咗啫？係嘛？ 亦都唔係話麻木咗嘅。你諗下，今年冇和確特嘅時間，其實我哋都幾多㗎，都幾多㗎喎。其實 擺位輸壓過去咯， 係咯。嗱喺藍絲傷咗之後，講真係有少少擔心。 唔 係，但你睇翻出嚟， 嗰時 係 擺藍絲係嘛？ 嗯，冇喎、 啊。韦舒亚轮流打右边啊嘛。 系，咁韦舒亚打右边其实又唔差喎，真系。 左脚打咯。好过蓝斯打右边嘅咁就。 唔系，蓝斯要打入边嘅后边。佢打右闸系 OK 嘅。嗱，你唔好忘记咗云家呢个伟大嘅发现先 OK。 摆范明嚟打右闸都唔会摆蓝斯打右閘。 加埋系咯，大量嗰季真系冇啲招喎，好濑嘢啊！即系呢一个已经变咗 Plan C 嘅方案，我觉得值得保留，值得 保留。 保留 但系唔知几时会攞翻出嚟咯。 系啦，咁就好啦。跟住联赛就我有几场波就好有印象嘅。咁第一場梗係好最有印象啦，又輸咗俾維拉啦。咁嗰場就 撞到飛起咯，俾人 係咯，跟住個球證就 太強 勁， 亂 Q 咁判咯。 係啊，亂 Q 咁判咯。 咁 但係好似賓迪基好似跌咗窩咯，好似冇乜點入波啦，好似俾阿高薩克搶 咗正選。係啊，同埋即係你見邊個艾邦拉克都冇咁 fit 啦。 艾邦拉克本身嗰啲浮浮沉沉嗰種， 唔係佢嗰場問題嗰場佢有 fit 啊嘛。 咁聯賽第一場個個都好睇啲啦，可能。 哇！咁你唔見阿仙奴第一場踢得好睇啲？ 屌咁行咗成個亞洲嘛！ 天龍八號嘢，我知道咁天龍好嘢。好，跟住作客富咸啦，普多斯基換入咩啦，連軍兩球啦。咁就好，嗰場波普多斯基都打得幾爽啊！ 阿迪達嘅喎，富咸 係打得幾爽嘅嗰場。跟住就一比零啦，對熱刺啦，就唔係個賽果喎，係 發明嚟 喎，即係個發明嚟喺季初未嚟嘅時候，佢估唔到佢會上陣嘅，係學位舒亞傷係咪好似？ 肚痛啊！ 肚痛， 係 臨 舉手去廁所， 開咗波， 開咗波， 開咗波， 跟住換入嚟， 係啦，跟住發明嚟咧就係咁做啲 dirty work 啦。就 一開波即刻 從第一分鐘開始拉低個， 一開波即刻雙腳撐低條友嘛，我記得。 係啦，咁就真係嗰場波令到發明嚟喺阿仙奴球迷心目中咧就爭翻唔少分嘅真係。咁就跟住去到3-1主場贏士篤城嗰場，即係我完全覺得嗰場係調換咗個角色嘅。通常只有人哋用罰球炸瓜阿仙奴嘅啫，呢一場 啦， 呢一場用係阿仙奴用罰球炸瓜咗士篤城嘅， 主要炸到最強頭槌嗰隊。 而且個三個波都係由奧斯爾掟出嚟。 呢場係咪係咪奧斯爾踢得最好嗰場啊？好似都係啦，之後都係。 唔係最 sharp 嗰場咯，唔好話咩嘅。 之後都係 因為第一場啊嘛，唔知點踢啊嘛。 我成日都話你唔好奧斯爾，即係帶動嗰波。奧斯爾買翻嚟嘅目的就係為咗靜靜一嘢咁去嘅啫。好，跟住就1-2啦，贏史雲斯嗰場啦。咁啊，基拿比嗰場咧喺適應咗後備上。即係臨時拉夫上陣之後咧，嗰場開始離了啦，咁就亦都打破咗紀錄嘅，就係呢個最年輕球員入波第二名嘅， 係咪正選啊嗰場？ 係正選啊嗰場。咁之前其實亦都有小道消息傳聞個史雲斯想借基拿比啦，但我相信而家和確特傷咗之後就 佢都唔會點樣喐佢啊， 唔喐啦，唔喐啦，真係唔好喐啊！好，跟住主場2-0贏利物浦啦。呢一場夏經一話真係天時地利人和嘅，真 係 嗰時利物浦個勢咧就冇而家咁強， 係啦係啦。 咁同時間阿蘇七亦都未撻著，亦都同時間阿羅渣士排錯咗人， 撻著咗嗰陣時好似 著咗啦，嗰陣時叫 S 咗波啦， 但係未到而家咁堅啊嘛， 小烈字。拍已經有名㗎啦，嗰時 佢最大問題係左右翼兩邊路球員傷咗，於是咧就排個夾板排個唔啱嘅站， 用花拿筋咯，我記得 係啦，排一個唔啱嘅 板難筋啊， 兩邊爆咁咪搞掂曬。 唔係嗰時仲有謝拉特出啦， 咁藍斯又射咗球世界波。 唔係嗰球都要多謝托尼唔喐嘅， 睇波嘛， 係未飛到，唔係未有反應， 啱啱反應喺度睇緊波。 藍斯喎點咧？ 系咯，好，跟住 靓仔啊，吓死我！ 赢完一对红色就输翻俾一对红色啊， 咁唔好提啦，下一场 唔系都要讲个 caption 嘅，我觉得系猪狗不如嘅极致啊，同埋自己俾自己打败嘅一仗。 同埋嗰场波系唯一证明咗猪狗不如嗰张声明得一年限期嘅啫嘛。 原来喺阿仙奴出身嘅人喺啲附加条款上面都有啲功夫啊嘛。Okay. 你唔記得上次我 post 一個雲家執教17年，對賽成績最差就曼聯咩？平均分1.幾分啫嘛。 心魔嚟嘅呢個啫，冇辦法。 即係佢自己搞唔掂啊！ 聽翻前嗰兩集啦。OK， 跟住就作客3-0贏卡迪夫城。咁啊，南梗係同人相映成趣啊，即係兩回事嚟嘅。 好似個球都喂到埋去。 係嗰球好靚嗰個，其實真係。藍絲個搶點都 OK。一跳起就係、是，咁亦都要講講阿湛建順嗰球啦，都係出得好靚嘅。即係如果你計出波嚟講，今季上半季嚟講，我最有記憶係呢兩球啦。OK， 跟住2-0作客拿波里輸咗嗰場，簡直係雲家成盤數錯嘅第一步啊！跟住成條數啊計錯曬， 幾隊波 係啦，成條數計錯曬。好，跟住去到6-3輸俾曼城。咁係，我想問啦，究竟其實係技不如人啦，定係個球證唔係人嚟嘅咧？ 兩樣啦、 啊。兩樣喎、 啊。兩樣啦、啊。 即係其實即係主要。 點講呢係雲家嗰場選擇咗鬥功啊。 係啊。 你埋門質素你用基奧特同阿古魯比。 係爭好遠呢個。 爭好遠嘅。 同埋、啊、你又抽。 咁邊講話真係如果嗰時回召咗阿祖爾根本返嚟。 冇錯，78分鐘斷估嗰場都100分鐘波嘅， 真係型爆嘅。OK， 咁跟住0-0的和車路士啊，咁我覺得呢個係自己嘅自信唔夠，我覺得。 唔係，同埋 肯去咯。 同埋我覺得如果摩連奴肯守你，咁佢打翻佢自己嗰家波，其實你未，即係你都好難打得，即係好難打。 雲家又咁諗啦，我諗啊，喂，之後快車有4場，我呢場守和都算數啦。 唔係，反正可能打攻得一輪，咁見你大家兩隊都。都系，唉，算啦，一分都系啱大家目的嘅，咁咪唉，算多一分咯。 即系大家握手嗰种咯。 系啊， 咁都系摩连奴一开波都系守嚟嘅啫，摆 三防中啊。 其实摆三防中，你自己入到波入，入唔到波就算噶啦，嗰啲都系。 系啦，咁就车路士嗰场之后就对纽卡素啦，纽卡素我都系嗰句啦，冇死到人，我系非常之感动嘅真系。 唔系啊，但你都结果都踢跛咗个咩啦，基路特啦。 唔系迪保治爆得赢基比斯，但入唔到波都系好彩嘅。 系好彩。好，咁就所有嘢回顾晒啦，咁就去到展望部分啦。展望部分咧，我谂大家都系睇住个二月噶啦，真系。其他都費事講 啊，難打二月。 OK， 咁啊，先面對住十二碼之王查馬克嘅水晶宮啦，跟住就利物浦啦，然之後咧就豬狗不如啦， 豬狗唔緊要啦， 豬狗不如之後咧，如果阿仙奴贏咗高人地利之後咧，就仲要踢多場足總杯，足總杯之後咧就拜仁啦，拜仁之後咧就主場對新特蘭。跟住咧作客史篤城，嗯、然之後如果再好彩啲，就又足總杯 上一步。 跟住就到史雲斯，跟住又拜仁，又熱刺、車路士、曼城，哇！ 係依段難打啫、啊。 跟住如果真係阿斯文， 史雲斯 再好命啲， 史雲斯嗰場比賽暫定嗰日係同足總杯嗰日係一樣嘅。 我所以依度 咁，所以其實就係一係打足總杯，一係就打史雲斯。 嗱呢段期間 之後先打敗。 呢段期間我會好睇呢個月尾嗰幾場波啦。 嗯。 平均嚟講，阿仙奴20日裏面要踢4場波，究竟啲人員點樣流放咧？ 嗯， 係好緊要的。 幾日踢幾場波啊？ 4場啫，好似 20日踢4場， 4場系 啦。OK， 其實我自己反而擔心咧，佢隔得耐踢仲衰喎。 即係冇咗嗰個比賽嘅衝勁，操唔起班友。 咁你真係好擔心嚟緊維拉嗰場噶咯。 冇錯，其實我係嘅。 維拉嗰場，你覺得 Peter 爸爸阿仙奴會出咩人咧？ 阿仙奴出咩人？咪可以出嗰11個咯。 胜利11人 ，Peter 爸爸，我唔通我可以出唔到个十一个咩？ 我有咩拣？ 你外咗十一个， 咪又系基奥特打正？ 你谂下，你所谓正中锋得基奥特出咗啫嘛？ 我觉得要喺适当时间换发用一用发明嚟去 hold 掉中场，减轻嗰两老嘅。工作先想抵 住，唔 係最緊要啦。 拉嗰場係應該會出發明嚟同阿利達打中間， 係嘛？即係搶佢先。 係啊，咁你冇理由鬥呢啲同打曬係鬥作。 其實最緊要 我好驚會打殘咗梅迪薩加同斯仔，甚至乎沙格。 咁樣用，佢咁樣用就有機會 嘅 啦。真係 中堅你冇輪換，真係好賴嘢。 唔係，我始終覺得你唔識雲家，唔識喺適合時間擺贊堅信落場咯。 咁你 咁佢都喺唔適合時間擺環 美。我想問啦，喺嚟緊啊，我哋會對維拉啦、富咸啦、高雲地利、修咸頓啦、水晶宮啊呢幾場波啊，你覺得邊一場波擺贊堅信會好啊？嗱，我又問翻你啦，你覺得佢唔識用嘛？咁你如果你係雲家啦，嗱拎翻個環節出嚟啊， 又拎翻環節，好耐 唔係咁時咁，其實你對修咸頓同高雲地利都 OK 㗎，因為修咸頓 問喎、 啊， 哇、 啊啊、 你咩 富咸都仲可能得？ 如果蘇爾冇走到，真係爆死你贊堅信啊！同你講， 你話富咸都仲可能得， 修咸頓問啊， 問啊。 佢都係走嘅啫，所以都係用速度嘅啫嘛。 即係中間兩場咯。 壞咁艾波拉學硬爆啫。 我有個比較新穎啲嘅諗法，如果我唔係用贊堅信，我㧬阿發明嚟 打遊襲。 咁又嚟咗個打法咯， 係嘛？ 咁樣情願出，咁樣情願出咩啦？詐堅信啦，因為詐堅信你講就係計速度咧，佢 O K 嘅。 唔係咁，我覺得詐堅信打對艾邦拉學係都仲 O K 嘅， 唔得喎，我覺得艾邦拉學會識 純速度輸曬， 唔係啊，佢係會識走後門㗎，艾邦拉學識走後門㗎，猛㗎，唔得㗎，輸㗎。 後門王，後門王，係咯，唔係如果對曼聯嗰場出詐堅信，你夠唔夠膽？ 我打冇問題， 夠打法就冇問題㗎。冇問題， 如果佢出睇下出邊個咯，係咪？ 即係如果對面出大隻佬咧？ 大隻佬， 你啱冇聽足球頻道啦，你哋 冇聽咯，唔得咩？ 啱啱隔咗七百唔知幾多分鐘先入一喺奧鐵福入嗰個啊嘛，華倫西亞嘛。 哦，佢哋右閘嘅啫，華倫西亞。 贊龍沙咧？ 贊龍沙唔驚啊！ 自己跌唔係自己跌低嘅咩？贊龍沙 就冇跌，未跌就跌㗎啦，差唔多。 放心啦，赞坚信追唔到佢，佢自己跌。 我最惊佢出咩啫嘛？乡村踢翼啫嘛。 乡村踢唔会啊！而家摆翻中场，琴日嗰场咁咪啲人话赞得佢好劲噶。 切， 我冇睇到啊，但系啲人赞得佢好劲。 佢每十场都有一场踢中间噶啦，踢完之后咪等十场咯。 十场 唔系 十场打翼，十场打翼，第十一场打中间，跟住打翻十 唔系咯。今年踢咗两场中间啫嘛，大概两至三场。今年踢咗成廿几场。 其实莫耶斯系咪真系同云家倾过偈，究竟点样改造啲人？ 讲翻自己啊，冇讲人啦。 就好耐未讲啦。 咩未讲？ 第二节啫，唔系第三节就完啦。 我讲完噶啦。 你未讲完节嗰啲 新闻 嘅 嚟。系啊， 曼联新闻。 唔系展望就讲，即系头先话斋足总杯就。 唔系展望咧，展望我觉得即系唔好先计成绩先。展望其实云家要搞清楚。 唔系有几样嘢要修正嘅，有几。 我哋中场嗰啲选择系点样啊？即系奥斯尔啊、卡苏拿啊，甚至而家我哋。迫于无奈一定打冇翼阵噶啦，系嘛？咁你蓝斯啊、普杜斯基啊、张伯伦、基拿比嗰啲点出啦？ 几时动用呢啲正翼去打？系佢需要解决问题，同埋有几个续约嘅问题，佢都要解决啦。包括云家本身自己嘅续约啦，嚟紧呢半年要搞嘅，沙格拿嘅续约啦，路斯基嘅续约啦，费林邦嘅续约啦。甚至乎如果阿迪达嘅阿宾特纳系啦，其实都要搞，即系所谓嘅展望唔系净系讲成绩咯，其实球队有好多嘢其实都要开始搞噶啦，即系你贵票你打翻咗钱，咁你点样去拎翻啲球迷嘅信心呢？同埋所谓嗰个周身结构，佢虽然慢慢转变紧，但系个速度好明显已经比唔上世界咯，佢依然都系要快马加鞭去做咯，即系你见到其实阿仙奴好多地方依然都系。好不足嘅，呢、這個我由 周身嗰、那個 節目開始講到 而家，唯一佢自己個負擔就話，即係啲球員而家嗰啲球員續約嗰時，佢唔想俾 太高 啫。佢申請啲係迫於無奈一定，因為人哋唔會嚟噶嘛。 係冇錯， 所以係即係而家你要續約，譬如廿 同埋帶阿比張約，可唔可以真係盡早解咗？即係呢一個，即係帶阿比，真係我唔知點樣去釐定呢個球員喺。阿仙奴陣中而家仲 不如俾個文職佢啦， 文員咯， 不如俾份文職佢啦，開個位，開個位俾個文職佢解約啦， 即係個文職嘅原 因，俾另一個 post 佢，唔係俾另一個 post 佢，場地 會唔會太狗啊？俾咗個文職嘅你，然之後喺個文職嘅職位嗰度炒你， 唔係場地管理員少啊嘛，咪請 唔得啊！佢行落草地，佢又拉伸㗎啦， 佢搬唔到重嘢㗎啦。咁你可以享受公司嘅醫療服務咯， 呢啲咪失路咯？ 唔係啊，佢就嚟醫療室吉祥物㗎，佢就嚟係咁㗎啦。 但阿仙奴佢醫療室都冇出過名咯，要吉祥物嚟做咩？ 哇，喺好驚喎！睇到單新聞 ，ESPN 而家拉拉開講啊，拜仁慕尼黑想買馬達，即係馬達有冇幫車仔出過？ 嗯， 有就冇咁驚， 有 冇咁驚，冇咁驚。 唔係咁，哥迪奧拿要西班牙買張嚟波。 哇！拜仁西班牙化，我諗 拜仁本身係德國化咗，依家又變西班牙。 哇！咁你哥迪奧拿就不嬲係。 佢嗰時話， 唔 係 先，唔係先同一同啲聽眾交代先。嗱，好明顯我哋第三節已經講到冇嘢吹㗎啦，所以咧就開始講第二啲嘢㗎啦。OK。 咁我哋二月十九號就對拜仁，對拜仁，咁但係拜仁簽唔簽到啊？馬達咧呢個好關鍵，因為我哋其實好驚。 好嘢！好嘢！ 組織翻啦，好嘢好嘢好嘢， 兜得翻。 好啦，但講完就 真係難得啦。 最好簽，最好簽到出唔到，係啦。 簽到出唔到。 因為條例所限，曾經何時後備入場一分鐘。 好嘢好嘢，我收到一個好好嘅消息，的總話俾我聽，你我哋呢節夠時間啦。 冇錯，已經。 我哋終於嗌完個時間啦。 已經又半個鐘頭。 其實的總啦，係嘛？ 唔係，其實的總話你哋冇嘢吹，不如快啲。 唔好嘥咗 Rega 啲資源啦，唔該。 回顧咩鬼嘢？ 唔係啊，但我哋上次個第四節好成功，我覺得有近15分鐘都唔係講啱先好啲。OK， 第三节就暂时吹到呢度。嗱，第四节翻嚟咧，就 Peter 爸爸嗰35页纸将会同大家揭开一啲管理层上面嘅一啲 鲜为人知嘅秘密。 唔系嗰只，唔系管理层。 我唔会咁讲，唔系鲜为人知，其实大家揾到嘅，即系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啫。即系唔好吹到咁大，唔好吹到。 只不过我哋有人翻译咗个中文。 冇错， 即我而家比较即系其他厂友可能比较懒嘅时候。 欢迎大家即翻到第四节嘅 Google Translate。OK， 第三节完结。好。 信心，齐来心血尽献。